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41集，想醉。新帝登基后，去都的秋雨就下个不停，旧瓦乌黑，白灯高悬，站在王宫的城墙上俯瞰时，处处都是笼罩着萧瑟寒意。锦衣卫因为秋猎一事全部撤了腰牌，几雷、乔天涯这些锦衣卫从五品以上的人都下了狱，与花思谦、潘如贵一起交由三法司会审。薛修卓调离户科，升至大理寺丞，这个位置看起来不如户科都给事中全职大，却是实实在在的进入了大周三法司中枢。换而言之，他不仅有了稽查任何案纠的权利，还有参与推情辩驳刑部、督察院提案的权利。花太后斜靠在须弥榻，闲敲了敲黑玉通透的棋子。 薛修卓，此子在南陵猎场之前不曾听说过，他是薛家的什么人？ 留香姑姑轻轻扇着香炉。 回太后是薛家三庶子，原先是没听说过这人，奴婢为此专程去打听了一番。 薛家后继有人，这些年风光的是姚温玉，海良仪这老狐狸，哀家以为他毕生所学都授予了姚温玉，迟早要推荐姚温玉入仕登阁，岂料他竟一声不吭，反而用起了不起眼的薛修卓。 薛修卓先联合绝西布政使江青山暗及证据，又搭上的海阁老的桥，他任至户科都给事中时行走六步，如今升任大理寺丞，正审理咱们阁老的案子，只怕是打定主意要查个彻底，不会善罢甘休。 哀家如今不能出去，薛修卓要查便让他查，花家已经到了这等紧要关头，告诉大哥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东山再起。 花太后也眸中思索，留香姑姑应声，轻手轻脚地退了下去。沈泽川抖了抖伞上的雨水，坐在荒院破败的廊子里，小半个时辰后，西红轩如山一般的身影才跨入洞门，撑伞直接走了过来。西红轩拢衣皱眉问， 此时正是遍地耳目的时候，我险些脱不开身，这个时候叫我过来是什么要紧的事？ 西固安下了刑狱，你多年的夙缘就在眼前，此事不乘胜追击，还等着他狗急跳墙吗？ 他死罪已定，我此刻实力才是画蛇添足。 这世上没有已定的事情，越是紧要关头越不能疏忽大意，险境不死便有生机。 沈泽川白皙的面上没有笑意，西红轩看着他的侧容， 花党一案已交给了三法司，那么多双眼睛盯着，你想怎么动手？ 我不动手，他为花家的走狗，在任期间的罪行是罄竹难书，只要拿出那么一两件交给大理寺，他才是真正的必死无疑。 御前带刀围猎楚军，这两件事还不够他死？ 他为八大营都指挥使，本就有御前带刀的特权，围猎楚军与他无关，他大可一口咬死自己见识不对，是回都去搬巡救兵的。新帝如今忌惮禁军，虽然拿下了花甲，却是正需八大家倾力相助之时。三法司复查费时，把时间拖得越久，西固安就越难死。只要西固安不死，你便还是希儿，永无出头之日。 你想如何？ 西谷庵从咸德四年开始专职八大营，迄今四年时间里，八大营共计领取军饷900万两，有账可查的支出只有700万，剩余的200万两银子去了哪儿？他们可都是经过西谷庵的手消失不见的。稽查账本这件事情原本就是薛修卓在做，哼，想必他查一查还能扣出更多的空支出。这样大的额度，潘如贵和花思谦都可以拿，因为他们只是贪。但是西谷庵不行，因为他不能贪。他手里捏着掌握去都巡防要务的八大营，他若解释不清楚这笔钱的去处，那就只能怀疑他是不是披着八大营的皮，把钱挪去为自己贿赂军事，私养亲兵。 私养亲兵， 谢宏轩忽感不寒而栗。 他在天子榻侧，私养亲兵能是为了什么？ 不行，我失心疯了。潘富花党只是死他一个，意图谋反就是死我全家，这是诛九族的罪。 谢宏轩一口否决，他抬手拭着汗。沈泽川笑出声，他压低声音：“ 一朝天子一朝臣。”如今新帝登基，正是你出头的好时机。西谷庵这是把命送给你当升迁贺礼。 你是要我？ 西宏轩盯了沈泽川半刻，忽然也笑起来。 你够狠啊！太后好歹也救了你两次，你还真是一点都不顾念恩情。 恩情吗？杀完人再还也不迟。何况今日之争全是消花博弈，与我有什么干系？ 说罢他撑开伞，对着西宏轩微微颔首，步入夜雨中。西宏轩独坐廊下，等他消失后才摸了把后背，摸到了一片冷汗。几日后，大理寺重理秋烈一案，大理寺卿蒋谢主审，海良仪监察，薛修卓陪审。这是大案，由督察院稽查纠察，以小人勾当、贪税乱政、危害社稷几条罪名呈递大理寺。其中小人勾当使得六部风声鹤唳，以往去过花府、得过花潘二人举荐的官员人人自危。这几日检举尚书花思谦、潘如贵的人数不胜数，个个慷慨陈词，剖白忠心，唯恐受到牵连。李建恒见到奏折就头痛，他本就不是坐得住的性子，只是国丧期间他也不敢胡乱玩闹。他见过那夜海良仪对峙花思谦的情形，心里很怕海良仪。海良仪如此刻板，胡须修理得宜，永远垂在前襟的第二只扣子，发冠戴得端正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三伏天居家不敞怀，寒冬月上朝不超袖，站立时如山岭青松，行走时似劲骨快风，处理事情绝不拖泥带水，可以垂听案情三天三夜不入倦色。李建恒混惯了，见到这种夫子一般的老臣就腿软。为了花党一案，海良仪时时都要找他禀报详情。李建恒觉得明里堂的龙椅太硬了，坐久了屁股疼，叫人多垫了几层褥子。可是海良仪看见了也要觐见，劝他要有定性。握住权力的快感似乎只有一瞬，而后便是沉重的担子。无休止的早朝让李建恒难以坚持，他坐在龙椅上，有时甚至听不懂底下的人在吵什么。没钱了，收税呀，杀一批贪官污吏不就追回来了，有什么可吵的？李建恒不敢表露内心，他害怕海良仪，更害怕这些文臣武将。他不知道他们在争什么，也不知道花党为什么不能立刻斩首，更不知道日日给他送点心的太后是什么意思。他蜷缩在龙椅上，仿佛只是在做一场梦。Thank you.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